最近好吗？给无邪的你，笑着聊起仍然的回忆。我们曾拥有安心的每一寸风景，心贴着心更近，很清晰一路上的担心，才有了去跨过的勇气。世界那么大，角落才会留遗憾，尽管有多美也会荒凉。温暖多少难忘那些平凡时光，我跌跌撞撞时光。听说你一如往常安静，习惯了连思念都珍藏在心底，无畏的岁月随我们的勇敢，哪怕走多远当作流浪。温暖多少难忘那些平凡时光，我跌跌撞撞走进你的童话，天堂里风放下，爱也许更适合飞翔，抱紧的却是你留下的彩虹，依然隔着遗憾，剩下海一样蔚蓝。踏破夜晚，残花变歌，故事鲜艳渺茫。温暖多少难。